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兵败如山倒，所有士兵全部被俘，他们排成长队登上美军的战舰，被运往大西洋的另一边。二战期间，共有38万德军战俘被送往加拿大和美国，在那里逃跑是不可能的。从登上运兵船那刻起，这些战俘就开始了一段奇特的旅程，很多人感觉置身梦中，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但他们都还活着。但是纳粹分子依然不肯屈服，他们相信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加拿大下船后，某些顽固的德军士兵仍旧坚持行纳粹礼，即使只剩下了一只胳膊。有些战俘被送进弗吉尼亚和德克萨斯的战俘营，取代美国黑人在棉花和烟草种植园的工作。在战俘营里，纳粹的法律仍然威胁着他们。每个战俘都必须证明他们被俘并非是因为胆怯，如果不能证明，秘密法庭将对他们判处死刑。处决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在战俘营里悄悄进行。这些消息被故意散布给前线作战的德军士兵，旨在让他们明白，就算投降也没有好下场。在东线，德军自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变得迥然不同。士兵们当中开始出现很多传言，希特勒肯定是出事了，他已经被秘密软禁在伯格霍夫别墅，现在出来的只不过是他的替身。但是传言毕竟是传言，这是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在伯格霍夫别墅拍摄的画面。自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战败之后，希特勒简直判若两人。著名的小胡子已经花白，皮肤灰暗，曾经让无数人疯狂的蓝眼睛因为失眠而布满血丝。冯森格尔将军对此大吃一惊。其实他的私人医生莫勒尔为他配置了含有可卡因的眼药水。莫勒尔的这段录像拍摄于1943年4月20日，当天是希特勒的54岁生日，德国的各大部长和希特勒的好友全都赶来祝贺。在典礼上，莫勒尔努力让希特勒精神饱满，但希特勒一直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左臂，他当时已经出现帕金森综合症的症状，左臂不停地颤抖。两年来，德国人一直蜷居地下。白天美军，夜晚英军，德国的城市在地毯式的轰炸下变成了废墟。200万吨炸弹，40万人死亡，80万人受伤，700万人无家可归，这就是盟军实施战略轰炸的结果。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摧毁德军背后的工业和人力支援，使德军无弹可发，无兵可派。 双方部队正在集结，一场坦克大战即将爆发。 接连遭受打击的希特勒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盟军对纳粹德国的举动了如指掌，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秘密档案，精彩继续。 此后一年半，在柏林的德国宣传部不停地宣传，希特勒在战场上给人的印象是随军移动，而实际上他的移动只不过是牵着狗在布雷区的小道上散步。在这 与世隔绝的指挥部。事实上，从1942年开始，在狼穴的地面上建起了很多的木棚。正当希特勒的下属们为自己不用再过着白蚁般的生活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希特勒却拒绝离开让他感到安全的掩体。希特勒每天都心甘情愿地过着幽闭的生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不再与将领们一起吃饭，他越来越远离社交界，他把自己关在堡垒里，独自一人吃着素食，只有他的爱犬布隆迪陪伴着他。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喂养布隆迪。希特勒的疑心越来越重，每当前线传来撤退的请求时，都被他断然拒绝。这个一意孤行的决定让许多德国士兵丧失了生机，惊恐的气氛让整个狼穴里更加压抑，令人窒息。 希特勒的健康每况愈下，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这个长着一双冷酷小眼睛的人开始执掌大权。党卫军成员主要来自希特勒的青年团，他最初只是保护纳粹军官的卫戍部队，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集中营的看守。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党卫军变成了真正的武装部队。很快，这支由希姆莱直接领导的精锐部队将彻底取代国防军。希姆莱还从占领国征召了许多狂热分子，包括波斯尼亚党卫军。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教长大穆夫提亲自视察了这支军队，他声称犹太人是伊斯兰教和纳粹德国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则表示，阿拉伯人解放的日子到了。在苏联占领区，党卫军毫不费力就招募了2个师的哥萨克兵力。在沙皇时代，哥萨克人就因对犹太人大肆屠杀而声名狼藉。他们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第15骑兵军团。此外，纳粹国防军从苏联战俘中招募了100万人，这些人别无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加入德军。前苏军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曾经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对斯大林心怀不满，在被俘后决意投靠德国，负责指挥国防军下属的苏联解放军。德军为这些外籍军团配备了最佳装备，包括由工程师费迪南·保时捷设计的虎式坦克。虎式坦克装配有88毫米口径火炮，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一辆的造价就相当于10辆盟军坦克。 在狼穴接连遭受打击的希特勒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希特勒觉得他又有了与苏联红军较量的资本，而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库尔斯克。 此时苏军在战术上出现失误，盲目深入德军前线，这为德军提供了分而兼之的良机，所谓的壁垒行动由此展开，一场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即将爆发，这是历史上首次军工力量的正面比拼。2700辆德军坦克迎战3600辆苏军坦克，而德军的虎式坦克明显占据优势。德军以虎式坦克率先开路，迅速突破苏军防线，但是很快就遭到苏军猛烈的穿甲炮火和无数坦克的阻击。德军被迫撤退，苏军对他们的举动似乎了如指掌。每次行动，苏军的 T-34 坦克都已经严阵以待。T-34 时英国早已成功破解了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秘密，德国的每条绝密指令都尽在他们的掌握。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使德国改变计划，丘吉尔并没有将破译之事通知苏联。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行动计划通过苏联在英国的强大情报网仍旧传递到了莫斯科。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损失50,000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执意发动攻势的曼施坦因要求增援，他等待希特勒表态。希特勒似乎犹豫不决，只嘟囔了几句算是回应。冯·曼施坦因后来写道，他给我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从开战至今，德军的死伤及失踪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就算把党卫军全部派上前线也是杯水车薪。此时战局已经改写，靠突袭制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库尔斯克成为二战的转折点，希特勒被迫转攻为守。心感大势已去的希特勒妄想着青史留名，他命令随行的书记官记下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曼施坦因一再要求发动攻势，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库尔斯克战役就此落幕。在希特勒看来，当务之急是派兵增援西西里，阻击登陆的盟军。绞索开始收紧，形势急转直下，希特勒只能做困兽之斗。他眼睁睁地看着墨索里尼倒台，意大利投奔了盟军的阵营。墨索里尼被新政府囚禁在深山里，希特勒派空降突击队救出了这位盟友。希特勒希望墨索里尼重掌政权，并为此派出德军协助这位盟友重组法西斯政府。德军迅速挺进意大利，所有抵抗势力都惨遭杀戮。希特勒眼下最担心的就是盟军从意大利，尤其是从法国登陆。这一担忧促成了欧洲堡垒计划，也就是沿挪威至西班牙海岸构筑一道漫长的防御工事，即大西洋防线。隆美尔担负起驻守欧洲堡垒的重任，他说道，将英军和美军阻击在海滩之外是绝对不可能忽视的行动，否则一切将难以挽回。前24小时的战况事关整个战局，这一天势必将很漫长。在希特勒的总部狼窝，德国指挥官们的状态看似不错，但其实他们的内心波涛涌动，特别是原来的军事精英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策划谋杀希特勒。 下至士兵，上至元帅，是什么让希特勒在军中大开杀戒？ 希特勒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的状态。 纳粹德国权力中心的彻底瓦解，希特勒将怎样结束这一切？档案正在揭秘。 格劳斯·冯·施陶芬贝格曾经是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他19岁参军，为了报效国家加入了纳粹冲锋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施陶芬贝格作为德军上校，在非洲作战的时候遭到了盟军空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右手，左手只剩下3根手指，左眼也被炸瞎了。 险些丧命的他仅仅住院三个月便要求归队。第三帝国统帅部接连向施陶芬贝格发出了三道奖章，其中金质战伤奖章和金质帝国十字勋章都是纳粹德国的最高荣誉，希特勒甚至亲自为他升授上校军衔，并且任命他为德国本土军团参谋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得到希特勒信任和赏识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这一次归队的目的却是刺杀。 1944年7月20日，密谋推翻希特勒统治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带进会议室，放在木桌下靠近希特勒的地方。本来是万无一失的计划，却因为公文包被人无意中移到会议桌厚厚的底座的外侧，炸弹爆炸后这张笨重的桌子救了希特勒一命，他转移了爆炸气流炸死了两名将军，而希特勒只是受了轻伤。 此时的希特勒已经逃过了5次暗杀，他相信自己有神灵庇护。当天晚上他接见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仍然是意大利北部法西斯政权的领袖，但是他正在寻找妥协方法，希望结束战争。为了安慰他，希特勒把暗杀失败的事情告诉了他。希特勒说，这就是命运，他暗示着我们即将成就大业。这次事件后，希特勒虽然只是受了点轻伤，但精神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变得越来越残酷。报复在不久后实施，同谋者被审问，5000疑犯被枪决，他们的家人被驱逐。希特勒不加思索便处死了手下的一批元帅。隆美尔由于暗通反叛者并同意取代希特勒担任陆军元首而被逼自杀，事后希特勒还虚伪地为他举行了国葬。苏联红军不断向西挺进，基辅很快得到解放。遵照希特勒的指示，纳粹国防军在撤出乌克兰时摧毁了沿途的一切。诺曼底登陆一个半月后，战斗仍然十分激烈，盟军在继续前进，但艾森豪威尔对前景却非常担忧。他这样写道，每推进一米我们就要牺牲一个人，可是这场可恶的战争也许还会持续10年。苏联军队继续向西挺进，此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整个二战历史很快就会改写。经历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国的精锐部队已经消耗殆尽，但苏军经过磨练后却已经成长为成熟的队伍，再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恢复，战斗力越来越强。白俄罗斯战役是二战中战场最为广阔的战役之一，战线长达1000公里。然而仅仅2个月，苏军便向前挺进了600公里，击溃了德军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纳粹国防军向东普鲁士撤退，留下了20万尸体和20万成为俘虏的士兵，这些人将在莫斯科被游街示众。西线盟军逐渐开始占据上风，在法莱斯包围战，也就是德军所谓的诺曼底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又有5万德国精锐士兵沦为俘虏。在东线战场，苏军越过了德国边境，日耳曼尼亚末日就要到了。 几个月 败，不断的失败，希特勒渐渐的也都习惯了，以至于后来无论听到什么样的战败报告，他都不再吃惊。随着西线战场德军的失守，东线战场上苏军几个月内不断的挺进，1944年11月10日突破东普鲁士，狼穴受到威胁。11月20日，苏军的炮声已经震耳朵了，希特勒才被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狼穴。临走前，希特勒下令毁掉这个他和2000多名纳粹军官整整待了3年半的狼穴。他在狼穴的每个堡垒里都使用了重达8吨的 TNT 炸药。1945年1月23日，狼穴正式坍塌。 爱丽西冯曼施坦因，1944年3月，由于和希特勒战略分歧，31日被免指挥权。阿尔贝特施佩尔，1945年3月19日为执行焦土政策被判叛国罪。赫尔曼威廉格林，1945年4月23日15时发电报致希特勒，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由他接管，22时被捕。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1945年3月因与希特勒争执战役失败原因，28日以健康问题命令免职。海因里希希姆莱，1945年4月由于策划德国投降计划被判叛国罪。 一夜之间，第三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的瓦解。根据希特勒的副官后来回忆，在随后的日子里，希特勒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的状态。希特勒会不时地谈到战争失败之后要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人谈论起德国大规模的反击将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在最后的日子里重复地对他的军官们说，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看过舞台演出，甚至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这场战争贡献出了一切，却从未得到过一刻的快乐。而现在他准备结束这一切。 在和艾娃举行完婚礼后，希特勒杀死了爱犬布隆迪，随后艾娃服毒自杀，希特勒饮弹自尽。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